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3月15日星期日嘅晚上，咁喺我身边咧有 Sam 同埋思华，大家好，我系宝石， 各位好 ，Hello 大家好， 嗱喂，咁啊糖水咪我哋身边啦，因为糖水咧听日就翻新工啦，咁我系喺度咧预祝佢咧即系新工工作顺利吓， 高升啦。 系啊，步步高升啦、啊，至紧要吓、啊， 加多啲人工啊！ 做啲国营企业咧，就希望佢可以 国企， 国企啦、啊、吓、啊，做国企唔讲边间啦，费事俾人起底啦、 啊。有几多间嘅数到啦？ 系啦、啊，咁 有嚟卖， 稳阵嘅，稳阵嘅吓，高人工嘅，几好几好咁啊！恭喜佢先啦、啊，咁样嗱、啊，喂，不如讲下澳洲近排一单新闻啦、啊。咁其实咁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基本上咧有一间喺澳洲雪梨好著名嘅一间嘅私立学校，咁样叫 Northgram。雪梨嘅北岸嘅咁样，其实咧，哇，好贵！我 check 过嗰啲学费咧，每年讲紧20,000-30,000澳币嘅一年咁样。 哇， 系啊， 唔算贵噶啦，私校基本上都系要咁噶。 20,000-30,000澳币喎，食咗我只杯。 唔贵，一啲都唔贵，可以话咧系好 basic 噶咋。仲有啊，其实仲未计晒啲 kilo kilo 嘢，仲未计晒嗰啲 20,000-30,000咪贵过你读大学。 哦，你而家讲紧私校喎，澳洲私校不嬲贵啦，呢啲一定唔系最 top 贵嘅添啊，有啲仲要再贵啲啊，所以咪叫贵族校咯。其实私校真系贵族校啫，而且系真系要真金白银。仲有啊，你唔好以为入咗去交咗学费就得啊，搞啊即系冇几耐又话要捐钱，冇几耐又话要呢样嗰样，系好多嘢。即系就算佢。就算佢俾你係有獎學金，因為我好多都有啲朋友係讀書好叻嘅啦，啲細路。就算俾咗你獎學金啊，其實嗰啲叽哩呱啦嘢你都幾吃不消噶。如果你即係真係要滿足曬個小朋友嘅話， 又俾人歧視下咁樣啦。 咁又唔會，因為你攞獎學金反而真係唔會俾人歧視喎。好老實講，佢哋好 respect 你，因為你 academic 或者好多時候係可能係你啲音樂特別叻啊，或者體育特別叻咧，你先有佢哋嗰啲 scholarship 咧，就真係唔會俾人歧視，因為即係幾高人一等嘅，因為你唔使交學費，但係其他嗰啲雜費都非常之貴。 嗱，講翻 Northgram 發生咩事先啦。嗱，你俾20,000-30,000一年，你都希望下 未計 boarding 啊嚇，仲未計嗰個住宿費啊。 即係希望入到去一帆風順嚇，考個好成績入間好嘅大學啦。依啲係啲家長嘅簡單心意啦。嗱，我自己本身咧，我隔離嗰個鄰居咧就喺北京嚟嘅。咁咧，佢近排咧，佢原本以前個細路哥讀嗰間小學咧已經好好噶啦。啊，個唔得。佢話咧，原來咧近排佢啲 friend 同佢講話，喂 ，North Grammar 好喎、啊，咁所以佢就帶咗佢個仔咧，就去咗讀 North Grammar。咁點知咧，近排咧上個禮拜兩個禮拜前咧，啲新聞就出嚟啦，就話基本上咧，原來喺1980年到2012年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一啲侵犯男生老師侵犯男生嘅個案咧係不斷咁發生嘅喎。咁咧、其實喺雪梨咧已經係成立咗呢個嘅專責調查小組咧，係去研究呢一件事啦。咁咧就好多驚人嘅發現喎。咁原來發現依間私校咧，即係喺 across 依30幾40年嘅時候咧，即係個學生咧係受過即係依啲咁嘅 abuse 咁樣嘅。咁你話 受過神父洗禮？ 唔係神父洗禮，係老師洗禮啦。即係你話動手又好，你話 反而都唔係神父嚟嘅喎，幾個被告嘅都係先生嚟嘅、老師啊 teacher。 一個即係比較大啲嘅 case 就係、是、有一個老師咧就侵犯咗4個年齡介乎11至13歲嘅學生啦咁樣。咁其實依事咧唔係發生好近嘅，其實係發生好耐以前，係我哋出世嘅時候，1986年到1987年嘅呢啲咁嘅時間咁樣。咁喂，睇翻起呢段新聞嘅時候咧，我就諗翻起即係香港一段新聞喎。香港近排就係有一段新聞，就係一個補習老師啦嚇，個65歲退咗休嘅英文補習老師咧就非禮一名16歲女生，但係咧即係個阿媽咧就因為個老師補習老師補英文補得好咧，咁所以咧就唔出聲喎嚇，佢就覺得佢少少難鹹濕啫喎嚇。 所以你話英文好係幾重要咧？ 所以 阿 Sam 我知你英文好好噶。 我唔得。冇冇好到咁啦， 我一睇话唔掂喎，大佬个阿妈话，唉唔紧要啦，其实即系考试，佢报英文报得咁好吓，好、啊、难得。 俾个女个摸下啦， 系啦，好难得揾到咁好老师。喂，香港而家系咁谂嘢咩？我真系唔 sorry， 我 get 唔到啊，大佬。 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同埋好个别嘅例子啦，同埋呢一个系一个变态嘅女人咯。我最憎啊，好老实讲吓，你话我激又好点都好，我最憎啲不是即系、就是、做人都做唔成功嘅人做父母咧，系。是一个天底下最恐怖的事，因为他祸延下一代。 你即大家觉得其实是个男人变态还是个女人变态？那 当然是女人变态了，喂，男人男都不变态，不过他暗中做当然不是变态，是他只是 EQ 低而已，喂，老老实实爱爱慕慕少年慕慕女色是男性，你两个都是男人，我觉得是超级正常啊。但问题在那种情形之下当然不得啦，学生也当然不得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个阿妈变态嗰度恐怖嘛？ 仲有个问题就系阿 Sam， 你有冇帮人补过习啊？ 冇啊！ 阿爆石你有冇啊？ 我帮人补过数嘅，但系就系但系我补数咧，我系补到即系拍晒台闹闹学生嗰啲，我系嗰啲咁嘅老师。 小 息 又俾人告另外一样嘢嘅啫。 系啊，咁但系喂，但系唔系喎，即系我睇翻，即系你65岁啦，乜都乜嘢机能都冇晒啦，即系。 唔系啊，而家啲医药咁昌明嘅啫。 系啊，个问题就系、是、喂，你65岁，咁你教个16岁学生胸部同埋即系 breast 同埋 chest 嘅分别，跟住就乘机摸人哋，咁跟住又夹人大髀啊！又成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过咗火位咯，即系作为一个， 系咪呢个？ 佢唔系过咗火位，系犯罪啦！你要分清楚啊，咁样唔系叫过咗火位啦。 即系问题系 啊，错字嘅啫。 好老实讲，我真系讲真啊，爆石呢一度咧，尤其是西方社会咧，即系由小朋友开始，差唔多去识性咧，你就要教佢要 protect 自己嘅 private parts 啊。因为呢度咧好得意嘅，啲男先生又好，女先生又好，都系有侵犯小朋友，有唔系多吓，可能1000个都冇一个。但万一真的咁唔好彩嘅话，真的有可能会见到有呢些情形发生。我自己个小朋友好细个嗰时候，我个女我谂得1-2岁，因为我哋喺呢度知道有啲咁嘅情形，已经系要教佢哋。仲有佢唔系净系对住老师 teacher， 佢可能出去揾 coach， 譬如游水，你要留意啊！真系嘅，你个女掟咗佢俾呢度啲老呢度啲coach 教练教人游水系一对一嘅，佢要可能要揽住个 BB 嘅，譬如我个女游水可能3-4岁啫嘛。喂，你 you never know 啊，因为佢喺水里边，你一定要教 自己个，应该唔会啊，3-4岁， 梗系会啦，点解唔会啊 ？Abuse 小朋友嘅呢一度系非常之多恋童癖噶，我唔系话嗱，我哋好彩咁， 真系好邪恶嘅呢个世界， 好邪恶。同埋咧，你知唔知啊？真系有时有啲细路女本身好中意嗰个即系嗰个教练嘅话，佢会主动地挨得埋啲啊咁嘅。因为我见过有一个15岁嘅女仔就系咁，佢根本都好中意嗰个游水教练，佢自己有少少系slow learner 嚟噶，所以咧佢个妈咪就好小心咁睇住佢。但系我明显地觉得嗰个女仔系过晒界，即系话。其实有些事人家都不想，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做父母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子女，一定要常常保护自己，男仔女仔由细到大都要 去教育他们，这个是一个保护自己很重要的因素。那你也都看回几十年前那些，可能他们受了吃了亏都不敢出声，真的 很可怜，也很可怕。 即是你看回，其实你说四十几年前 的发生的事，现在发生回，其实即是现在再说出来，其实那班男士，因为是男校嚟嗰班男士，其实已经去到即系去到40几岁啊、50岁呢个咁嘅年呢、这个年龄层噶咯，即系到佢哋再去呢班人去企翻出嚟去讲翻呢件事嘅时候，即系我觉得都需要好大嘅勇气咯，因为即系个个做紧阿爸或者好命啲做紧阿爷嘅时候，就讲翻喂我40几年前咧呢个依家学校嘅老师就侵犯我咁样。即系我以为即系呢首即系外国社会就系话，咦你我一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我一即刻会出声，或者系即刻会 系近10-20年先咁，以前都好保守。 见翻香港呢个咁嘅阿妈，佢因为啲人咧，啲报纸就写到话系因为即系个女顾住个女啊个仔成绩，咁所以唔出声，或者系即系咁样就真系个鬼份变鬼态啦。 佢阿妈系咪有少少重男轻女啊？因为想佢个补习老师帮佢个仔补埋。所以就牺牲佢个女啊！ 我谂唔系啩？ 第三嗰步就系有啲咁嘅意味啦。 其实去睇翻咯，作为家长嘅时候，即系无论系澳洲啦，无论系外国社会，无论系香港嘅时候，当你嘅子女系去同你讲有啲问题嘅时候，即刻报警啦，第一件事。用咩好谂？ 咁佢打一镬先啦，打完一镬先再报警。 咁又唔打得，咁你 暗中打镬咯。 嚼咗镬先，跟住你。 喂，呢啲人你打咗佢都唔敢出声啊！ 思华，你做喺香港又做过老师啦，咁样，即系你教书都教咗好多年啦。咁你有冇见过香港，即系喺早期嘅时期系有啲有咁多呢啲咁嘅性侵犯嘅问题咧？对学老师对学生？ 咁我谂我如果真系讲性侵犯就真系冇喎，但系你话我自己 举报咗噶啦，思华姐姐，如果佢知道咗，仲举你啊？ 唔系，我自己panel 里边都有，我觉得有个老师系有问题，因为有好多学生写周记咁，我哋周记我哋会睇嘅吓，因为有啲老师揭发咗之后就俾我睇啦，咁于是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唔妥啦，咁就个别同啲学生倾，咁系觉得嗰个老师系好有问题，不过咧就唔系有问题到侵犯咁严重，即系啲多手啊咁。我所累咁，收尾後來就同校長一齊就叫佢走啦。咁另外一個我試過見到有問題嘅就係一個校工就企圖非禮一個同學，仲帶咗，因為校工有啲房啊，有啲裝雜物嘅房咧，佢就想帶個學生入去企圖去即 係。 在香港 咁明目張膽， 都幾明目張膽嘅嗰個校工。但係嗰個校工又咁樣講，第一我當年見到佢就佢年紀比較大，都成五六十歲，兩公婆仲喺個校舍裏面住，即係個老婆都喺埋度住，都係啲好低層嘅人啊，即係嘢又唔識啊咁，但係即係平日都勤勤懇懇。但係我知道呢個校工本身係好中意呢個女仔嘅，即係好中意呢個學生，成日都俾嘢佢食，咁所以個學生就對佢有好感。咁有一日佢就居然叫個學生入去一個雜物房裏邊咁。那個學生就都叫醒目啦，因為都中學嚟噶啦，十幾歲，於是即刻跳咗出嚟，走咗出嚟，即佢都想摸佢嚇，咁啊冇發生到任何嘢，但係個校工即刻話俾學校聽，咁我都喺學校裏邊都 senior 啲噶，咁於是就即刻同個校長叫咗個校工入嚟，因為冇發生過任何嘢，咁就叫佢同埋佢太太即刻走咯，因為佢太太就即刻鬧佢啦，咁我哋話：，你家事你自己，即係我哋都。即係俾翻個機會你啦，你出去揾嘢做啦，咁就叫佢走。咁我冇見過真係侵犯，但係全部都係呢啲手足之慾，即係少少想摸佢或者摸咗啦咁。無論係老師或者係校工，我都係遇過嘅，咁我處理過添。但係嗱，呢啲全部都係男士對女士嚇，其他嘅就冇啦。我反而嚟到澳洲覺得好奇怪咧，原來好多女嘅老師都會係可能侵犯女嘅。學生亦都可能侵犯男嘅學生，即係男仔侵犯女仔，我哋覺得喺香港係成日都聽到或者甚至見到，但女侵犯男或者女侵犯女咧，我就真係從來冇見過。但係嚟咗澳洲之後咧，就發覺並不罕見。 唔係一直，所以我一直好後悔冇過嚟讀中學啊！ 黐線嘅，即係你好想。你要知道喺依度中學嗰啲老師係幾咁，唉，都係唔好講翻以前啲嘢。即係個情況就係、是，即係令人奇怪就係話嗱，依啲香港啦，嗱香港都係啲比較保守啲嘅一啲嘅社會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啊，即係啲老師有啲咁嘅行為，啲家長咧唔出聲啊，或者靜啊，即係當冇事啊，即係我唔可以話認同啦，但係我即係完全唔認同。但系我明白点解会咁样，因为个 culture 系咁样。但系你讲紧澳洲，讲紧廿几卅年前嘅时候，我哋讲紧而家说嚟，即系呢个嘅特别调查组咧，就基本上就去揾翻呢个嘅前任嘅校长出嚟咧，去做盘问啊。咁就发觉咧，原来咧，即系呢位前任校长咧，任教呢几廿年里边咧，佢系知道 佢直情好似个圣人咁喺间学校里边吓，佢话喺个 kingdom，king of his kingdom。 佢系坦白承认佢系知道呢啲咁嘅事发生，但系佢系知情不报不知。之余啊，佢仲要系 了结咗事咯。 最好笑嘅地方就系呢个 North Grammar 其中一个 building 咧，系叫一个叫 Ethics Building， 即系基本上一个叫道德楼咁样啦，即系讲可能讲伦理道德嘅一栋 building 咧，系用佢个名嚟做命名嘅。当然佢唔系侵犯人嗰、那个，但系佢系即系作为一校之长，佢学校里边喺有啲学生千几位学生系去有啲咁嘅危机嘅时候，佢自己即系未唔做一个即系明智嘅。抉择不特止，佢仲纵容呢啲咁嘅事情发生，真系过分到离谱啊！ 但系你知唔知道其实呢个校长系都俾一个女士系话佢曾经系摸过佢嘅喺一个即系、就是、一个聚会里边咧，佢而家都系面临呢一个嘅咁又唔系话好大件事，都系大庭广众里边佢就摸人哋咁摸一个女士，咁呢个女士而家又系行翻出嚟讲啦，咁所以你唔好除咗佢自己系有一啲事臭核突啲嘅叫臭屎密冚，并且想将唔系即系埋咗喺地毡底之外，其实佢自己都有啲不良嘅行為咯嚇，咁但係就好似未有作出判決，因為都係好輕微啦嚇，咁所以成件事本身都係都幾污糟邋遢嘅。 即係我諗蘇花其實講呢兩件事出嚟，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即係你有事咧，你真係唔好啞忍咯，即係你要出聲， 企出嚟， 係啊，要行出嚟，要去指證，唔係其實一來為自己討翻個公道啦，另外唔係淨係為自己咯，而真係為咗將來呢啲嘅事係唔好繼續去令佢發生。 做父母啊，阿爆石你自己都有仔，亦都有女咧，即係一定要教佢哋咧係點樣保護自己啊，同埋 uncomfortable 啊，即係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其實我哋呢度啲小朋友喺好細個嘅時候咧，啲老師會教佢咩嘢叫 private parts， 其實我哋就話私處啦，即係中文就譯，即係佢哋嘅有啲 private parts， 無論男仔女仔都要話俾佢聽嚇，然後佢哋就會。唔係，佢哋就要知道咧，係任何人啊，佢哋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任何老師或者你長輩或者你 respect 嘅人都唔可以碰呢啲 private parts， 甚至你可能就係話俾佢聽，爸爸都唔可以，媽媽都唔一定可以嘅，因為你知啦，我真係成日話，我唔係想話啲鬼佬變態，但我嚟咗呢度好多年先發覺嚇，點解會咁嘅咁？即係有啲人即係對自己仔女都會嘅，即係好恐怖嘅，即係咁。於是你真係一定要咁樣教育佢哋咯。 都會乜嘢？ 係噶，佢哋都會噶，有侵害。當然啦，呢度亦都婚姻個關係複雜，可能好多後父啊、後母啊等等，甚至又有或者不同爸爸媽媽嘅子女住埋一齊啊。即係佢哋嘅婚姻關係係複雜噶嘛，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其實可能呢啲複雜香港都複雜，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唔係住喺香港，唔好講啦嚇。即係喺呢一度，以為係文明嘅社會，以為係西方社會，以為小朋友係一個開放嘅環境長大係會 outspoken 咧 ，actually 唔一定噶。其實咧，原來中外都係咧，好怕醜事咧係外傳。 壞人係冇。 唔係，我嘅意思，原來佢哋幾怕係出醜啊！你而家見翻嗰啲受害人喺二十幾年前，其實都係三十年前到咧，佢哋自己係細路仔，當時受人哋 abuse 咧，有啲幾嚴重噶 abuse 到嚇。咁但係佢哋就係話驚咯，同埋覺得好醜咯。而家係點解揭發咁多？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係佢哋話，原來我唔係 the only one。原來有好多人都係，所以我行出嚟，即係話做第一嗰個係好困難。 但係同埋咧，另外一邊廂就係話咧，原來唔係淨係 North Grammar 有咁嘅事發生，佢話 係好多間， 原來係好多唔同嘅 好多間， 好多唔同嘅私校咧，都陸陸續續咧收到呢啲咁嘅 claim 啊，就係話咧，其實佢都即係當中裏邊都有學生去受過呢啲咁嘅侵犯咁樣，陸陸續續咁出嚟。咁好多時都係私校啊，啲教會學校啊咁樣，咁所以 唔係亦都要講明，因為佢哋好多時候有宿舍。有宿舍有社監，咁所以就係嗰個客觀環境容易係咁。香港咪有一間叫香港仔工業中學嘅，又係有宿舍嘅，你要知道，佢亦都係曾經試過，即係因為你有宿舍，有變態佬做社監，或者有老師係變態佬，又有一個咁客即係咁自然嘅環境咧，佢又好似對啲學生好好咁。咁於是咧就即係不自覺就越咗軌咯。咁即係如果你話普通嘅日校咧。不是話冇情形就不會咁嚴重，或者嗰個侵犯情形不會達到咁恐怖咯。同埋呢啲我自己覺得喺犯罪心理學上咧，就係、是、佢成功咗一次咧，佢就會有下一次。 嗯， 佢係難以阻截呢個引誘嘅。 咁所以咧，都奉勸班喺香港啊或者大陸諗住掟啲細路哥嚟讀波頂嘅家長，你真係諗下啦。其實咧，即係都唔係話特別好啊。你俾兩三萬蚊一年，可能俾個即係送啲仔女嚟受罪嘅嚇、啊。所以大家都諗下先。 唔係嗱，第一呢個係過去咗嘅嘢。第二咧，反而咧，通常咧，你揭發咗出嚟咧，家長又有戒心，而學生亦都去識得去諗嘅話咧，就反而係我覺得太驚咧又唔得嘅。我唔係好中意咁。其實我幾中意信任一個人嘅，不過喺信任嘅同時又要保護自己咯。真係要達到平衡啊，兩者。 嗱，講開嗱，信任別人，亦都要保護自己咧，都不 要企出嚟。 係啦，要企出嚟咧，都不得不講下香港近排發生嘅即係呢個反水貨事件啦。即係大家見到啦，即係無論係由呢個嘅上水沙田源。 元朗，發覺咧呢個反水貨示威咧，那個情況越嚟越激烈喎，Sam。 咁样落去唔得啦，呢啲我觉得唔系件事本身系 O K 嘅，我觉得即系你只不过系 边件事本身 O K， 即系你去光复上水、光复屯门，你去示威请愿游行，咁你甚至乎我个人认为啊，我个尺度比较阔少少，我觉得话你如果见到水火客，你指骂佢咧，我觉得都系可以接受范围之内嘅。但系今次好明显系过晒火位咯，就系你喂大佬，你刑事毁坏，你又踢人啲嘢。系咪先？跟住你又专系即系啲孤儿寡妇嗰啲，你又走嚟捉住佢嚟闹，即系好明显已经唔系噶啦。咁你点坐上？好流民咯，成件事系啊。同埋今次我觉得其实系一个警号嚟嘅，大家需要留心一下就系咩咧？就喂，今次真系有暴力嘅行为已经入咗去啦。因为你即系嗰几段喺 YouTube 上面嘅片啦，即系嗰个光头阿叔，喂佢真系冇啲后面俾人伸一脚噶，咁你个阿伯系咪先？捻下嘴玩下音乐，咁你又俾你掟烂啲嘢，即系呢啲系暴力行为，呢啲系你已经超出咗你和平示威嘅界线噶啦。嗱，如果我哋又话容许，可以话喂你如果唔系咁做嘅话，政府唔会做嘢噶，你唔会俾多压力佢噶，咁你如果政府再唔做嘢，系咪一路推条线咧？即系下次就喐拗樽噶咯，放火咯。 但系另一边厢啊，我当然啦，我自己戴头盔先啦，我自己又唔主，即系我自己又唔主张暴力，同埋我唔主张用仇恨嚟做一个嘅出发点去做一啲嘅示威行动咯。咁但系另一边厢就系我哋可以做啲咩咧？话而家其实讲嚟讲去都系讲紧话，其实呢啲唔系有旗号或者系唔系有一啲团体去号召嘅时候，有里边嘅人做啲咩嘢系好多人都做。即系唔可以去 啊！热血公民号召啊！ 嗱，依样嘢我唔认同啊，因为唔系热血公民号召嘅，你要睇翻呢啲系咪 supposedly 系一个点讲啊 legit 嘅一个讲法。 嗱，我承认就唔知道，但我知道网上咧好多人就系针对话系热血公民。其实咧，我自己不嬲都话啦，我知道热血公民有个网台嘅，我从来都唔听，就系因为我由始至终我最反感就系听粗口嘅，大家其实都知道，佢啲粗口非常之多啊，我不嬲我都好唔中意咁样啊，就算我成日话你内容几好都好，我好唔中意啊，咁算，但系唔紧要吓，即系各人有个人嘅中意啦吓，粗口亦都唔系一个咩大不了嘅嘢，我个人中意啫嘛，冇问题，但系如果你话好多人咧认为系佢去主张嘅。好似頭先阿爆石同埋阿 Sam 你講，主張仇恨、主張暴力，呢、這個我唔認同。不過我亦都要覺得要視乎，可能係個歷史啊，或者好多嘅因由所導致啊。譬如仇恨咁，喺某啲歷史嘅過程裏面，你可能個民族受到好大嘅傷害，好大嘅傷痛，喺戰場上可能你真係會有仇恨。呢樣係唔係話主張或者唔主張啊？第一呢個係人性，第二放喺你唔同嘅歷史時期，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喺一個正常嘅香港嘅普通嘅社會，梗係最好唔好有仇恨啦，最好唔好有暴力啦。不過我哋不嬲都已經講，如果政府係再係望見好多不公義、不公正嘅嘢，不但唔做，仲要推波助瀾，甚至係幫助嗰啲係我其實我唔叫佢做水貨客添，我叫做走私客。基本上水貨你仲可以容忍，但佢哋係其實係唔係走香港嘅私啊？即係冇交中國內地要收佢哋嘅税，就係因為中國嗰個海關嘅腐敗。咁所以我嘅意思就係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其實佢哋。我不是讲某个 particular 的人，即是如果对某一些走私的人，一些犯法漏税的人，其实我们现在要鄙视他啦，而且他们已经成堆人这样影响到我们香港市民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但是警方好像不一定警方，香港政府好像束手无策，大陆那里就不搞的话，他影响是全香港起码有大部分的市民是被他们影响，所以我们觉得起码我不认同，不过我会理解，不过不是表示我赞成他们对某一个个体的侮辱或者是暴力，这个我绝对不赞成。 咪件事本身已经变咗质噶啦，即系你话反对政府嘅无能，或者佢唔做嘢，反对呢个自由行嘅政策，反对一千多行政策，呢啲系冇问题嘅，游行示威系冇问题。但系成件事而家好明显系一个族群与族群之间嘅仇恨啊嘛，你根本唔系反水货，你唔系话反自由行，你系反大陆人啊嘛。 好明显啦，系咪先？你个你系一步一步咁样向嗰个方向发展，喂，就算系，我觉得都冇乜所谓。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系越走越远之余，用嘅手段系越嚟越暴力啊嘛，系嘛？ 咁我想问下你啦 ，Sam， 嗱，政府咧就摆明系放软手脚，甚至系我其实咧，我憎嗰个香港政府唔单止系放软手脚，其实佢系。佢係直情係側重咗，係偏幫咗大陸嗰邊啊！即係唔夠平衡啦嚇。咁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作為香港人就好無力，同埋好冇癮，同埋好痛苦，亦都係日日俾人真係 abuse 呢樣。咁我又想問下你啦。當然暴力我哋唔單止唔贊成，而且係行出嚟反對添啦。我同你都可以。咁但係你話我哋香港人可以做啲乜嘢咧？嗱，和你非非，你100万人、200万人，我諗你就算300万人遊行咧，你都係證實咗係冇用嘅。唔可以話唔通我哋下次揸槍揸炸彈咩？當然唔係。但係你話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我會明白點解佢哋越走越激咯。同埋無論係邊個人，就算舉例熱血公民或者有任何人喺網上號召要去光復某啲地區，咁喂你又可以去，佢又可以去，嗰、那個藍絲帶又可以去，嗰、那個係警察假扮嘅又可以去，你點防範得咁多呢？而當佢哋去到嘅時候，佢哋就係會故意係做一啲係好乞人憎嘅嘢，你係防範唔到，因為呢啲大型嘅群眾性活動，你係防範唔到嘅。就算我話係熱血公民打正嘅招牌送件 T 恤俾你，話你係熱血公民，你要乖乖地啦。喂，你防範唔到佢曳喎。仲有佢本來就唔係咁曳嘅，或者唔係咁暴力，不過咧佢突然間發咗啲。 你嘅意思 係大型群眾活動，你難以控制每一個人嘅行為。 咁所以個責任就喺政府度。 控制到。 系咪咁嘅意思？即系因为呢啲群众运动咧系冇控制得到嘅。咁如果有啲咩事出咗嚟嘅话咧，就系个责任喺政府度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No， 你好似你头先咁讲，个别人士佢梗系要自己负责任啦。佢打人嗰个本身就要负责任，佢闹人嗰个可能都要负责任。但系我只系觉得，我只系再讲清楚，唔系佢哋啱，而系如果事件嘅根源一日唔解决嘅话，呢啲事件会无日无之，而且必然向住更差嘅方向走去。 你睇翻以前，其实马丁路德金嗰阵时，即系为到黑人平权运动嘅时候咧，其实佢喺佢嘅控制范围底内，佢都系主张非暴力噶，但系喺佢嗰个。用佢嘅名号下边里边都有唔同嘅人用好多其实系好比较激进嘅手段啊，同埋一啲其实点讲啊，系会觉得系会冲击到好多人嗰啲道德思想嘅方式去争取曝光啊，或者争取一啲去令到即系施加压力嘅，令到无论系警察啊同埋或者政府。 所以你嘅问题就喺度，就系话如果你上面嘅带头嗰几个人，你都唔谴责暴力，你都唔否决呢样嘢嘅话咧，咁你下面啲人一定系变本。加嚟更加用啦，唔系你今次，即系个问题系你今次，其实我相信本身佢做嘅时候，就或者之前嗰几次游行示威都系和平噶，系咪？都系我都冇问题噶，你咪指住班水泼客闹咯。咁你即系我觉得表达嘅一种啦，我觉得冇问题。但问题系你今次你见到明显系已经一步一步越过火位咯，一定系斗激噶啲僆仔，系咪先？今次已经喐手喐脚，又踢人，又 老实讲， 又袭击，你即系唔系？但系个问题你唔能够。为他们去找藉口， 不是我就反而觉得不是。 即个问题是你做完之后，你问刚才你问你说，喂，那你如果不是这样做可以怎样做？那我调回转来问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的？ 不是，我反而觉得不是为他们找藉口，而是你可不控制到他先。我真的一定要讲清楚的，就是不要说自己这些这样的违规，喂，求其在网上那些人，你根本你都不识他的，你现在控制不到他。就算你在家里面那个仔和女啊，你都控制不到他的，是真的。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觉得是有责任要谴责。你不能够家长这种人，你不能够家长这种行为，就说哦是啊，他们都是不啱，不过我都可以理解。即是大家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大家都好调戏好不顺的，讲真的，是不是？他闹他指着个大陆人闹，其实我都觉得是为我们出了大美。但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谴责这些这样暴力行为。这条线一过之后呢，下一步就是爆浆，真的掟 起。我都要再讲清楚呢，其实这个根本除了是踢那些在香港啊，甚至面對嗰個母女本身，嗰都叫暴力。如果你真係講暴力，都最多係語言暴力啫。通常我哋講暴力都已經係 physical 噶啦。好，算你啦，你最多係講其實語言咧。嗰次我就可以話係一個嗌交嘅事件啊，個女人亦都有反擊啦。咁當然亦都係小朋友害怕 ，this is no good。我當然明白，但係我真係亦都唔將佢當做上升到乜嘢嘅暴力事件喎。 喂，如果你讲暴力，我哋喺 Sydney 啊，喺好多地方啊，见到嗰啲所谓暴力，就算系学生示威啊，喺学校里面都打烂晒嘢，我都唔叫呢啲做暴力啊。何况只不过一大堆人，我唔系话系啱，一大堆人都唔系叫虾呢个女人或者小朋友啊。有时上呢个女人嘅反击也不少啊，吓，即系系一啲言语嘅争执啦，吓。多人 哦，即系还拖，所以收多两件系嘛？ 唔啱，咁梗系唔啱啦。喂，老老实实，即系我最怕啲男人啊闹女人噶啦。就算嗰系泼妇，你都算啦，因为你系男士，你自己都有少少风度。不过我成日话呢啲网上嘅人，你能够系管理到啲乜咧？我唔系话暴力系啱，绝对系反对。仲有唔好样样上升到暴力咧。香港人最可怕一样嘢咧。最后你就变咗蓝丝带， 唔系话骂个母女个嗰条片暴力啊，即系佢有两条片系。 其实阿 Sam 一路讲嚟讲去咧，其实都系讲紧佢担心呢样呢个嘢系一路有咁升温。 母女嗰个类似咁嘅情况，其实唔系话暴唔暴力，而我觉得香港人嘅质素，你为咗要驱逐大陆人，你比佢大陆人个质素更差咯。 我唔觉得喎，呢个我真系反对喎，唔要比大陆人质素更差。 你一路系咁升落去，你一路系咁越每放越下嘅时候，你终有一日系要同佢一个 咧。斯文咁温文嘅人，如果你每日都俾人哋压一压啦，每日俾人打一巴，我谂你有一日都会癫咗去打缝人啦。到时我都唔会话你系，我唔会话你系啱，但我会完全理解。 我唔会答假设性问题啊，但系个问题系你 因为香港个局面已经系惨到冇一个政府或者冇一个普通嘅人能够容忍咯，而香港人又系咁样喺度容忍住，然后有一啲咁样嘅爆发性、激情性嘅场面，唔系啱，我冇话佢啱，一定系错。问题系政府仍然喺度袖手旁观，而家香港嗰班奴才仲系要喺度擦鞋嘅话咧，喂，人都癫系咪啊？喂，我哋可以当系一啲癫人，咁点解癫咧？原来系俾人逼到癫。 嗯，嗱，阿 Sam， 我觉得咧我哋头先有三个 example 啦，即系譬如话三段 YouTube 嘅片啦，只不过系即系阿 Su 会 focus 喺呢个嘅母女嗰个段片度，但而你咧就 focus 喺嗰、那个即系踢嗰阿伯啊，整即系佢捻著，跟住即系又踢佢啊，又踢佢个 gap 啊咁成咁样，即系个情况就系你而家我哋每即系冇噶每一个唔同嘅政党用，因为佢嘅政治理由吓 ，under 佢哋嘅政治理由攞佢嘅 example 出嚟，用最 extreme 嘅方式去表达佢哋嘅嘢。即系呢个其实都是一个你去香港大众市民 present 紧呢个咁嘅 point， 即系每个人用唔同嘅观点去睇呢件事。嗱，首先你问我觉得谴责即系呢啲政党喺呢啲事出嚟之后，即系谴责划清界线呢样嘢，你话我觉得认唔认同咧？我唔认同嘅，我唔觉得系个 focus 喺个谴责身上，绝对即系我觉得绝对唔可以嘅。即系我觉得个 focus 应该系谴责政府，而将个压力摆喺政府身上，而唔系出嚟嗰班市民。我明白阿 Sam 嗰个担心就系话，即系再俾佢咁样落去嘅时候，而头先你阿 Sam 你讲过，带头嗰啲唔出声，冇带头嗰个情况就系、是，如果嗱我哋假设性咧，如果呢啲咁嘅行动，呢啲反水货嘅行动，唔系一啲嘅政党组织出嚟嘅时候，而真系普通市民嘅时候，系冇人带头嘅。就算你有人出嚟谴责都冇用嘅，因为如果我听咗你讲，我就唔会咁样做啦。一开始你明白我意思啊？就系我唔想听你讲，所以我佢哋用佢哋自己个人嘅方式去做表达佢嘅诉求啦。咁当然佢哋都要为佢哋自己个人嘅事做负上刑事责任咯，系咪？ 冇错啦。其实如果系一个单嗱，当然啦，如果你话有个政党系主张人去打其他人，咁梗系唔得啦。佢呢个政党。如果在法律责任上，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负上刑责，而在这个的如果是借此来希望争取更加多选票，我不相信他会赢。在香港现在暂时的人民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不觉得他是赢的。还有如果他是个别，喂，现在香港成日都说没有人代表他嘛，他自己是要负上刑责，他打人又好，他骂人又好，他什么都可能负上刑责。调回转我们就去想，香港人香港的司法系统会不会公正定处理他们。呢、這個反而係我會擔心添，可能佢鬧咗嗰個女人，咁於是你就要俾人揪住，咁其他嗰啲水貨客咧就鏟到你只腳，鏟到你流血，冇人捉到佢。呢、這個其實暴民政治梗係非常之錯啦。咁問題我成日都話，凡事一定要睇根源。你講嗰啲擔心，我哋一早已經講過啦。喂，同埋我都會繼續擔心，亦都會知道唔知後邊係點樣做，係一件好恐怖嘅事。同埋有時反而調翻轉諗，佢哋呢啲人行咗出嚟係。而家佢哋千夫所指，但系其實最後負上刑責嘅就係佢哋。我其實反而就係覺得 我唔係贊成佢哋咁做，我不嬲都話我同情，並且我理解佢哋咁樣做，但我係相當心動，佢哋係要一個人可能獨自自己去坐監。不過亦都係因為咁，有可能咧引致咁鬼強烈嘅做法，咁暴烈嘅做法，有可能會引致社會上更多嘅效應。但係呢個政府咧係完全唔會理嘅嘅話咧，只會更多人行上呢條絕路，其實係錯嘅，咁係好可悲嘅。其實 好明顯，港府係冇話事權嘅，都係北京話事嘅。 佢唔單止冇話事，佢亦都冇爭取。做奴才咧，佢真係做奴才，做 好難爭取嘅，而家都俾佢架空曬啦，根本就。 咁你又即係同情佢哋啊？ 唔係，我覺得反而係即係其實嗱，你話要表達訴求示威，其實都有好多種方法嘅。咁你譬如話早嗰輪咧，咪有一個叫做真心愛港聯盟嘅，係嘛？我冇記錯個名嘅話，咁佢係搞鬼嘅玩嘢嘅。我記得佢有一次喺旺角同咪做個 show， 就係話要支持國貨啊，反對買外國貨啊，即係跟住又喺旺角做唱紅歌啊，又係著曬解放裝咁樣。喂，嗰單嘢我覺得做到好好。因為其實佢係指住啲自由行鬧嘅，但佢話：喂，你我翻大陸啦，你唔好嚟買外國貨啦，我死啲香港人啊嘛！即係其實佢係調轉嚟做咯。但我覺得嗰次嘅效果好好，嗰次直情全世界都有報導。喂，你俾全世界見到，佢連內地嘅媒體都唔報唔得，即係報你又唔係，唔報又唔係。佢報嘅時候，佢用咗半班嚟解釋究竟發生嘅咩事。即係我覺得，喂，你依啲咪做得漂亮咯，係咪先？ 咁呢個係唔同嘅， 你又令到 咁 你又令到班自由行難堪，係咪先？咁你又令到攞到嗰個焦點，全世界都要報導你。去嗰單嘢 ，CNN、BBC 都有報啦 ，ABC 都有報啦，係咪先？咁你即係你表達訴求好多種㗎嘛？你但係嗱，你而家香港人表達訴求嘅方式就每況愈下，淪為到而家就係揾啲孤兒化會出嚟，媽媽叉叉鬧你。 咁我亦都要 呢度都係個別事件啫， 呢個好個別事件啫，咪老老實實。你咁多次光復唔同嘅地區嚟講咧，就係俾人執到呢樣。我自己就反而一定要話俾我哋自己聽，就算我哋係幾反對暴力都好，我再重申一次，呢個並不是好暴力嚇。就算佢踢佢個結或者踢嗰個阿伯。咁當然我不嬲都話唔贊成，唔好話踢啦，就算鬧鬧，唔係鬧都唔應該。實在理論上， 好似嗰個阿 Anty 嗰個女人咁樣，哦，佢鹹濕少少啫，都未去到強姦咁嚴重啦。你有冇發覺？ 我唔係咁睇喎 ，sorry。我只不過話俾你聽，你咁多次嘅光復，數以百萬，數以幾百，起碼幾百。加加埋埋成千人做嘅嘢，有幾單俾人 cap 咗，然後影咗上去，仲有你睇曬成個 full version 嘅話咧，唔係嗰啲報紙裏邊斷章取義咁嚴重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唔應該再喺呢一方面大做文章咯，我唔會咯。 係啊，嗱，即係都好似頭先咁講啫嘛，基本上即係政黨用即係。under 佢嘅 agenda 嚇，用佢嘅睇法去上纲上线啫。依无论系激进派又好，无论系即系一啲温和派、建制派，更加会系咁样样啦。即系好睇你点样睇，点样界定暴力呢一样嘢咯。即系好似 唔系，我真系好反对话香港人咧已经系沦落到好似大陆咁。喂，大陆嗰啲反日货，佢直情系烧车，人哋揸住架日本车拉人出嚟打，又烧埋人架车。喂！即系，当然你话我哋未来可能有咁嘅倾向，也说不定啊。喂，一个人暴烈起上嚟，或者已经火遮眼，或者已经系癫咗，就冇得讲噶啦。呢度梗系永远都唔啱啦。老实讲，就算系中日战争开火期间啊，你求其捉住一个日本仔喺中香港喺中国行紧街嘅，你打佢都系唔啱噶。不过问题，你会知道哦，原来呢个社会已经系唔正常啦，成个人已经癫晒啦，系一件好恐怖嘅事。但是我不觉得香港，我就啱啱反而就是觉得原来香港人最恶呢都是这样去骂那对母女。喂，你说他怎算是语言暴力，他只不过是一些很激动的人去嗌交。如果你说他都不算是温文的，那我无话可说咯。 Sam， 你之前呢我哋即係十几廿集嗰陣时係咁讲呢个雨伞运动，讲咗成即係七八集咁样拉住成个雨伞运动拉咗咁鬼耐 ,ok? 即係你之后你都去讲到话其实即係呢个只不过係一个一开始嘅第一波。係啦，之后会慢慢越滚越大，个需求越滚越大，而而家个情况就係咁样啦。即係而家系而家有呢啲咁零星嘅或者游击嘅呢啲咁 咁嘅即係譬如素人自发嘅一啲嘅 素人自发 嗰啲反水貨行动咁样。即係但係个情况就係话一开始呢啲咁嘅运动出嚟嘅时候，我哋第一个反应係应该係点样呢？明白先？即係可能如果你问我第一反应，如果真係谴责或者真係撳低佢嘅时候呢，咁可能唔係一个最好嘅方法对我嚟讲。如果你问我嘅话，好呢、這个 dilemma 嚟嘅，即係话我哋个问题可以话咁如果唔敢做可以点做啊？有啲人会问，或者另外一个人会问咁有冇啲系咪一定要做呢样嘢呢？可唔可以做其他嘢呢？咁但係如果我哋系咁问呢个问题嘅时候，永远都唔会有嘢做到出嚟㗎喎。 即係我觉得你其实呢啲问题系应该要问，应该要谂。因为你唔能够对抗魔鬼嘅时候自己变埋魔鬼啊。呢条线一搭咗出嚟之后，咁你可以一路系咁推㗎啦。因为其实暴力好清晰嘅，即係我由头到尾讲我背，可能我唔知啊，我唔系点样讲呢个字俾人用烂咗啦，但其实暴力呢个字本身好清晰，就系你一系伤害人，一系破坏物件，啱唔啱先？好简单啫嘛。咁你语言暴力嗰啲政客攞嚟讲嘅啫。咁呢件事点解我其实我觉得咁多次光复常水、光复屯门我都冇问题。喺呢次我觉得喂真系好唔点，因为点解？你大佬你一日之内两单。系咪先？你点错相都已经系衰噶啦，即系我觉得点错相系都算啦，都系你柒啫。但系问题是你今次真系有所惧呢啲情况，你如果呢条界即系冇噶，你话咩叫魔鬼？喂，你只要一过咗嗰条线，你行十步同行五十步、行一百步有乜分别啊？ 点解系魔鬼啫？第一，我成日都讲，再讲一次啦。光复咁多次嘅地方，前前后后几个月比较两个零月有大型嘅光复事件啦。喂！是三个的事件最大的，即是已经是比文汇大公大做文章的。喂，大部分人都是在这样的叫嚣啊，围着某些地方来到闹啊。喂，这叫不叫魔鬼啊？喂， 我不是说这个是魔鬼。 喂，那你将一些个别的事件来到。 唔係頭先嗱，你剛你頭先小華姐姐講過啦，你話喂你上面嘅人，你即係一個活動，你而家好多係自發，你控制唔到每一個個體下面嘅人做啲乜嘢。咁如果當我哋見到就係話，喂你上面嘅好多時候都話要用暴抗爭，你去鼓吹依樣嘢，然後有依啲咁嘅暴力事件發生嘅時候，你唔會加以譴責阻止，而係你甚至乎會同佢講話，其實都可以理解啊，點樣都唔好差啫咁樣。咁你咪其实间接鼓励嘅呢啲事情继续发生啦。当你一步一步，你过咗嗰条 line 之后，你一步一步咁推嘅话，喂，咁我想问你啦，我喺后面，喂，完全懦夫行为啦，你喺后面个阿叔几廿岁，头都光埋，拉住个电话，唔知想做乜啦，你后面一脚伸落去，喂，咁你呢啲算咩行为啊？然后翻到嚟好似英雄咁样，啲人话，其实都啱啊，点，喂，咁下次个 line 走出嚟爆佢樽噶啦，系嘛？ 但系唔系，咁佢唔会受到佢法律嘅制裁咩？ 唔系，佢系会受到法律制裁，但系如果佢喺个 society 上面，佢系得到认同嘅话，佢咪觉得系英雄咯？法律制裁唔系唯一，法律制裁唔代表系一切嘅，即系你好似喺澳洲一个例子就系话 one punch law 一锤打死人，去到最后唔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系通过教育噶，即系你要教啲人就话喂你 this is not cool， 呢个唔系好型噶咋。咁你点解啲僆仔而家越嚟越勇，越嚟越丧啊？哇，乜都嚟啊？点解？因为型啊嘛，大佬。 系因为个政府一啲反应都冇。 咁固然系啦。 不嬲都知道喺雨伞运动之后，我哋已经话必然会有一个即系民怨不能够系即系即系你堵塞佢而唔能够疏导嘅话，必然会引致更大嘅矛盾同埋呢个冲突噶啦。呢个而家已经系反映咗，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其实啱，如果系你可以管理佢嘅，你梗系要请佢闹，即系省到佢趴喺度问题。我自己就话我唔知嗰啲，因为我都唔知有冇团体去负责呢班人嘅吓。OK， 反而我就见到有好多嘅所谓唔知系咪叫激进嘅团体啦。我发觉佢嘅即系言论咧，同南师大啊，同文汇大公已经完冇分别啦。咁我不嬲都话我最憎就啲系咁嘅内斗。其实呢啲真系一啲好个别嘅事件，你当然可以行出嚟啦。我唔需要个或者你叫谴责又好，或者你个批评又好啊，辅导又好，点都好。其实呢啲一定系唔可以再做，喺民间度已经系非常之强烈嘅反应。但系我认为，第一我已经再讲，我唔需要再讲啦，因为人哋已经讲咗好多啦。亦都佢哋已经将呢件事推到系好极端，好似系个个光复分子都系咁。咁呢个第一唔系先啦，呢个一定要分清啦。第二就是光復行動都要繼續，問題是怎樣去拿捏呢？是非常困難的。你越大型的東西裡面就必然有很多你 unexpected 的東西出現了，而且很多人可能是專登行入來參與你，然後搗亂你，然後將這些事大做文章去到世界各國的一些輿論裡面，都將你是污 刑法，咁呢个我哋都明白。但你讲得啱，你咪去谴责佢咯。但系我唔会再加个咯，我已经话过。 雨伞运动嘅时候又唔系好觉有啲咁嘅场面出现。我个 point 就喺度，你最主要嗰个分别就系在于就系话你呢个运动你嘅定位就系话我哋系唔系和平理性嘅非暴力，即系非暴力呢个其实系重点啦。咁呢条系界，咁你条界 set 咗喺度，都会有一啲肢体碰撞嘅行为出到嚟。但系当你呢条界开始喐嘅时候咧，你有个 exponential effect 就系你有个倍数嘅效益，就系话你条界一喐少少，上面条界喐喐少少，下面啲人就更加会加倍，层层加码落去。即系我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喺度。 但系我会觉得呢个系好乌托邦嘅一个谂法嚟嘅，因为另一即系你要睇翻我，如果就算做雨伞运动，我做多五万次，个效果都会系咁样咯。你明白我意思啊？我做多五万次雨伞运动，政府都系唔会出声嘅。即系就算我有几和平理性非暴力，即系我唔系鼓吹话而家要继续暴力去啊。当然可以好有智慧，即系谂到啊就做咗啦。即系你明白我意思？如果我谂到嘅话，咁但系如果你就系谂唔到，但系有其他人做紧呢啲咁嘅光复行动嘅时候，喂，冇人叫你，冇人拿住支枪叫你参与噶。我觉得如果你要参与嘅时候 ，OK， 你自己谂清楚吓、啊，你要去，你会去面对呢啲咁嘅。会受压迫，或者是你会有机会因为自卫、即是自我保卫 的原因，你去做出一些的暴力的行为，你自卫的时候，你有机会被人拉，你会有机会被人踏，会被人告这样，要坐监这样，这个是要 你要自己 去承受这个这样的责任，你要自己 process， 你即是你要自己想想。但是我要调回想想，如果那些人真的这样想而都是照做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这个政府呢真的要正视嘅问题啦，就话俾佢听，嗱呢啲咁嘅 consequence， 都要佢哋都宁愿接受啊，佢都要出嚟咧。除咗威之外咧，就真系佢哋真系俾人逼到唞唔到气，真系要出嚟出声咯。 唔系，不过我都好赞成阿 Sam 头先讲嘅，作为一啲嘅政治嘅领袖或者团体咧，必然要行出嚟，唔一定系用谴责呢个词语啦，即系一定要即系讲明自己嘅立场咧，系一定要系要抗争，不过唔会系。最好能夠係即係唔好牽涉無辜者啦，起碼你嗰個綱領係要講明。至於係下面啲人做成點，或者喺事情發生嘅過程裏面有啲咩亂子咧，呢、這個就即係每一次要總結啦。我諗其實香港民主運動反而即係高啲咁去睇咧，而家真係去咗一個完全都唔知點樣喐嘅狀態。咁你嗰個雨傘革命又完咗啦，咁學生運動裏面牽涉咗好多學生又參與咗啦，但係你會發覺完全都唔好話前進喺度，唔知兜緊圈定點。咁而家呢個831嗰個好似又市民又幾贊成待住先。我諗市民嗰、那個尤其是民主，即、就、係、是、想推行呢個民主運動嗰啲嘅社運人士咧，就嗰種。即係嗰種怨氣啊，又再加上民生嘅種種嘅嘢，即係社會上總之每一個階層，除非係一啲嘅少少嘅奴才咧，係冇一個滿意嘅話咧，社會真係我諗真係好似一個即係一啲乾柴咁，係隨時有烈火。呢、這個其實係好值得擔心，係真嘅。就發覺咧，呢、這個水貨嗰啲事件咧，係完全。可能是因为大陆啲人嚟少咗，就即係好似係市面好似係平息咗啲，唔係冇咁多人係咪好似听 到。嚇死我喎、啊、睇返沙田城新城市广场嗰张 邊㗎嗰度正係恐怖到黐線。 唔係喎，恐怖喎、啊、係冇人喎、 啊。喔、哦、冇人啦、啊、咁好。 係呀、啊、一 点解冇开心 啊。成个商场里面呢几个人话嘩好恐怖喎、啊、嘩点解冇人驚喎、啊。即係我以为俾人啲 Photoshop 改，即係抹走晒啲人。 几时几月 㗎，就是啲光復行動之後咯，咁但係講真係可能係兩會期間自己即係大陸自己都撳住啲人唔落嚟啊，或者係即係呢啲光復行動，即係可能有機會有少少作用嚇怕咗啲人。 咁如果係咁，咪真係幾好咯？ 唔係，但係呢啲都係講真，回光返照 short term 嘅啫，點會 short term 係啊？ 行政手段唔批住咯。 係啊，即係如果佢真係唔解決一千多行呢個問題嘅時候，呢、這個問題永遠都唔會解決。你 physically 你香港你黐住大陸，你永遠都唔會解決到呢個問題㗎，除非你真係斬件嘅啫。如果你依樣嘢你解決唔到嘅時候，呢個問題遲早會發生翻。而即係好似你打，我成日覺得好似咁樣，即係好似你病咗咁樣，你感冒 ，OK， 你要打抗生素，你依抗生素打咗一次 ，OK， 咁嗰只病菌已經頂得順呢個抗體嘅，咁你之後你要再打啲再勁啲嘅抗生素。咁其實而家阿 Sam 嘅提議就話，可能唔好用抗生素，用其他方法。 方法。咁但系而家即系喺暂时嚟讲，而家香港即系要医个病，暂时可能只系要靠住啲更加强烈少少嘅抗生素去压制呢个问题咯。 食生蚝到老虎嗰啲咁啦。 系啊，咁希望睇下呢段时间可以去挨几耐啦，挑一个新嘅运动或者新嘅形式可以去取代呢啲即系会俾人感觉会过分暴力嘅行为啦，咁样咁嗱，咁我今个礼拜到讲到呢度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倾下啦。 嗯，好啊，拜拜， 拜拜。